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57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4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9点，啱转咗系11230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4.2跌个八，阿里巴巴80.6跌2.45，美团164元跌3.5，盈富基金18.8跌3.1，友邦保险69.85跌1.45，港交所281.8跌7.4，小鹏汽车53.5跌7.9，中国平安42.1跌6.5，药明生物系47.2跌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19，瑞士法郎8.118，澳元5.177，加元5.808，新西兰元4.572，欧元7.709。每百日元对港元5.4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73点，跌240点。港金报1555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9.59美元，卖出16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居有冲坏车，影响到比较挤塞嘅。屯门嘅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有坏车阻路咯，龙尾排到去蝴蝶湾公园，咁亦都影响埋龙富路啊，去翻龙鼓滩方向咧就挤塞。咁依个车龙比较长啲啊，排到去龙日村嘅。重复多次啦，就系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蝴蝶湾公园。咁亦都影响到龙富路去翻龙鼓滩方向咧，就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日村。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较早前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窝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窝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咧就喺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事。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I'm singing in the rain。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恬淡情怀，每晚为你选播经典英文金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神探陈查礼，神偷卓非凡，神枪马云龙，三大高手争夺一本名贵经书，出尽奇谋妙计，保密最终由花落谁家呢？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群龙夺宝》，刘德华、泰迪罗宾、徐少强、关之琳领衔主演，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介绍翻呢盏灯叫 Gloria。阿张话佢好喜欢爸爸为佢改嘅英文名 Gloria， 因为当中有照亮黑暗嘅意思。而今次佢嘅灵感亦系源自冲凉嘅时候响起咗 Gloria 嘅旋律，之后就有种平静，好似照亮咗自己嘅心灵。作曲电字阿张邓紫棋，编曲监制龚国，加上阿张邓紫棋，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阿张邓紫棋 Glori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四有梁嘅张。 早晨啊 ，Uncle 妈。早晨啊，小张姐。 早晨啊， 李婆。 系啊。 早晨，我系斗心强，输人唔输阵。 又系斗心强。 系。 系啦，嗱，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到我哋嘅社交平台嘅话咧，今日咧你好嘢、 嗯， 一早就已经找咗数啦，好嘢。 好嘢！ 我講得出做得到， 到底找啲咩數咧？如果大家有聽琴日嘅客家婆就知道啦，因為咧佢琴日咧就輸咗俾 小張張，冇錯。 咁、啊、所以佢就要做翻一個叫青蛙行路， 冇錯、 嗯。我真係想問下，實質嘅比賽結果係幾多少？ 實質嘅比賽結果嘅就係佢贏你兩條嘅， 佢真係贏。 係啊，佢真係贏 嘅、 啊， 即係你冇話 你聽翻，你聽翻，你聽翻重温啦。 唔係，我唔想有啲即係輸，我真係輸， 係咪先？幾多？ 係啦， 希望下次自己有進步。定 話你又有人又。求其又话扣我六分啊！ 唔奇噶，又话有可能噶。 原来真系有啲嘢， 原来佢记得，原来佢记得噶。 记得系啊， 扣我六分啊嘛。 求其 你估我唔记得啊？ 咁人哋问你嘅就系客家婆十大酷刑，你就自己加四。 喂，我哋呢啲刑啊嘛。 系啊，真系啊，真系玩。 唔系咯，冇错，要找数啊。 到底咧，阿马老爷咧今日嗰个受费过程咧，咁啊睇翻我哋嘅 Facebook 嘅冇错啦。琴日都提你噶啦，哇！但你真系行得好辛苦啊， 梗系啦， 举步维 艰。你试下塞个西瓜喺个肚度行啊， 咪系咯。 我都未话你啊，正式嚟讲嘅话，你系应该要攞个耳仔咧，即系个手你要系啊， 耳仔 掹住个耳仔噶。 剔多次啊，剔多次。 我惊会死啊！我有同佢讲过嘅，我话诶、欸，其实你可唔可以再拍多个咧？跟住佢就唔得啦。 陈振文嘅呢首歌叫《震动》啊，开始我哋今日咧星期四嘅节目噶啦，10:16啊。嗱，第一咧，我哋今日咧除咗有呢一个归行举报嘅呢一个片段啦，大家可以睇到之外咧，亦都同大家讲，今日我哋爱好系列犀利啊，李婆呢一个即系嘅提议咧系非常之特别嘅。 嗯，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嘅啫，有时咧好得意嘅，你想饮啲乜嘢咧？你冇发觉嘅就其实咧又衬啲歌噶，你冇嘢啊嘛，你又嚟。 唔系，我想， 因为佢今朝讲，佢今朝发完之后都未回气，未回气 嘅，仲系唔顺， 仲扯住扯住。 你唔顺系因为乜嘢咧？ 我想问你 呢 个 广东人话斋叫调气唔顺啊！ 我想问有冇调 气唔顺？ 救命水！ 你系咪想打天敌啊？ 心脏起搏， 我俾支吊命走你。 我有利底丸，你要唔要？ 成樽含喎，成樽 連埋 個 玻璃。 講笑啫，嗱呢講笑，唔好講亂名。 係啦，大家嚟試過你嚇， 我會頂住噶啦。 係啦， 不過咧頭先咧喺咪後咧，因為咧阿李婆咧，即係李老師就話：喂，其實講真，如果從正確嘅姿勢咧，你其實有少少呃稱喎。 係啦，冇錯啦，正中咧我見到有一啲咧係應該係要將個手咧就係要好似肥佛咁樣啦， 掹住 個耳仔，咁跟住咧你就係要行咯。你而家咧就會見到隻手咧，其實你係掹住自己只腳。因为很明显的即是那个 video 啊隻手是掹住隻腳的那这个不是一个正宗的是的青蛙行。 明白 这样咯。咁所以刚才我就说我示范了就是正宗的青蛙行给你看啦。跟住你说我不得咩这样。咁我就准备这样啦。嗱睇下我就是我哋所有就睇緊我哋 親愛嘅聽眾， 係啦，我哋嘅親愛嘅聽眾，我佢哋收唔收貨？ 你自己睇。 如果佢哋唔收貨嘅話咧，咁我哋就要有一個正宗嘅，好嘛？俾翻大家得唔得？ 客家婆 係。 呢啲嘢我自己揸主意， 咩叫你自己揸 主意？我自己本身都唔收貨， 哦、 我唔需要啲粉絲話唔收貨。 喂， 做乜嘢啊？ 好啊， 我唔中意將我唔要將我命運擺你嘅手上， 啊、 我要揸住我自己，我自己揸翻自己條命。 果然真係巴閉哥啊！ 係啊， 巴閉哥真係講得出做得到。 我行20步，我大你 行20步， 係 有要咁話。 你又似你話， 有人嗱10秒鐘裏面嘅完成喎。 唔得，我哋嘅聽眾啊，阿Kingswood佢話。哇！一睇你咧，行一下，差唔多露晒两个鼻窿出嚟。 系啊。 另外咧，阿 Elisa 佢话你做完面都红晒，上气唔接下气， 呢啲好正常啫。 仲要做戏啊，喺度扮自己冇嘢，喺度讲嘢啊，哇，真系几惊。 系啊，收尾仲企喺度 扮扮嘢啊嘛，又话下个礼拜你问你要你死啊咁啊。你睇下你过唔过到今个礼拜六日先啊？ 奖你仔。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啊，花臂哥，咁一阵间你系咪再嚟多次？ 梗系啦，再唔满意 take free 添啊！ 我睇下有几多人唔收货先啦，可能有好多人锡住你咧。 佢 话 唔使， 唔系咁讲嘅。 我唔得，我自己要求。 你接受下人哋意见好唔好咧？你接受下啲听众嘅意见得 唔 得咧？ 你系要一早同我嘈嘅喎。 唔系，我唔系要同你嘈喎。 佢冇同你嘈啊！ 想话俾你听， 其实佢而家帮紧你 正式嘅。系啊，呢个叫做青蛙行系要点样做啊？ 好得， 明唔明啫？ 你而家死定啦！ 我唔死定。 诶，你唔好忘记咗，你 rewind 翻条带，因为咧就阿张张喺度讲紧，就话要你做嘅时候，我就话唔好啦，你唔好逼佢啦。 咪后 系啊，喺咪后嘅时候，我话你唔好逼佢啦，系啊，惊佢会死啊。咁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呢个说话？ 记得。 阿 Yoyo 话咩啊 ？Yoyo 话 坐低。 Yoyo 叫我哋唔好搞出人命啊！ 我唔会， 所以系有人锡住你噶。 啊！死都死出 来，唔好咁， 唔系啊，费事啦，大家嚟事咩？ 阿 Candy 佢话：我今日本来唔舒服，睇完条片即刻笑到喊， 笑到喊， 病都好翻啦，医生都唔使睇，睇完你条片 啫。 系啊，喂，咁如果为咗大家健康，你真系可以拍多一条。 唔系啊，呢啲嘅听众佢良心何在啊？ 系啊， 见到我咁样样，病都好翻， 将佢嘅快乐建筑喺你嘅生命上面咯， 将快乐建筑你嘅生命，冇错，系你嘅安危上面啊。 唔单止系你嘅痛苦，系你嘅生命上面。吓，行到第18步嘅啫，大家嚟试啊！ 我要 改个名啦，改个个名啦。 我中意巴闭哥啊！ 唔系啊，我觉得改个英文名啊 ，Douglas 啊。 喂，呢个我中意。 大家嚟试。 系 Douglas 嘛？ 大家嚟试 嘛嘛？ 大家嚟试强。 系啊 ，OK 好。 系我知呢个 再 格拉斯， 睇下会唔会执行啦。OK 好。嗱，开始我哋星期四嘅节目噶啦。咁啊，同埋咧，阿德格拉斯强咧，今个礼拜好犀利。佢一早咧就话咧，今个礼拜佢自己听日即系星期五咧唱翻完佢自己一个个人作品送俾大家。 吓咁快系听日啦？我以为系大后日。 你单飞啊嘛？ 我以为大后日原来今日礼拜四 啦，你翅膀硬噶啦，你要起飞， 我有毛有翼翅膀， 净系得翅膀硬， 翅膀硬啦，有人讲你翅膀硬啦、啊，你 嘅翅膀越硬，大家拳头越硬， 系啊，睇下你边个点啊？ 你唔觉得咩？其实咧，好嘅日子零舍过得快，开心 快啊，好似话大后日嘅事， 真系就已经唱不完啦， 系咪好 快？其实已经连续数咗你三个礼拜，你记唔记得？系你加入咗废人三连唱之后， 你咁嘅你数住晒。 是巨人三重，唔系系坏人三重唱，唔系废人，唔系废人， 废人啊，废人系一低过啫。 即系你系冇错，我唔想俾你拉埋落水。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系啊，坏人。系咪好难？好难 好难搞！ 今个礼拜真系有废人一重唱，废人一重唱， 揾只艰难。 你要咁易啊？单飞。 好，大家千祈唔好放弃，我哋唔会放弃佢吓。最多踩两脚嘅啫， 唔好放弃我。吓，俾少少机会细佬。 你先系你定你细佬啊 ？Both。 Future isn't just one night. It's written in the moonlight, painted on the stars. We can't change ours. Don't give up on us, baby. We're still worth one more try.I know we put a last one by, just for a rainy evening, when maybe stars are few. Don't give up on us, I know we can still come through.Stay the way we are. The angel and the dreamer who sometimes plays a fool. Don't give up on us, I know we can still come through. Don't give up on us, baby。好多朋友都留言咧，话唔好啦，唔好啦，费事啦，即系咧唔想搞出人命。其实大家都系锡住你，吓、个个都话算啦，算啦，收货啦，收货啦。不过嗱，佢未仲有个不过喺后边啊。尊重你嘅决定。如果你想做正宗嘅咧，做咯，做20下，我记得咁样样。系啊，拎捞佢话佢尊重你嘅决定。 因为有句说话，慈母多败儿，慈粉丝就多败马。 咁有學養啊！咁 梗係， 好啊， 係啊， 難得你可以即係， 我已經係即係一劈泥咁啦，我唔想自己好似撞 咁樣。但你可唔可以自己拍啊？ 自拍 點解？點解啊？ 自己拍，我拍 佢嘅时候，佢一除呢件衫嘅话，佢又飞晒嘅。 佢有除啊，佢着外套啫。 佢 除外套啫，佢仲着住一件衫嘅。 我就话你呢个里面应该打底着多件衫。 哦、飞钉咩？ 有啊，哦、 飞钉啊， 唔使讲啦，就系啊， 花英撩。 跟住使咩？你又喺度做，跟住咧啲窿啊突晒，鼻窿啊突晒出嚟。 你可以捱咳噶嘛？ 我點咳啦？ 有少少厭惡性啊！ 好多時候你呢啲咁樣嘅，通常啲導演都嗱嗱一次過下一次過，總之嘅就係放盡佢， 知道 唔好 收到 咁樣啊嘛。 咁樣而家如果大家就繼續留意啦，如果睇下有新嘅片段就把，如果冇咧就呢條咧就應該最後一條噶啦嚇。 最後一條係應該咁樣， 冇含義嘅最後兩個字 係啊， 就呢一部 version 啊，係 啦，我哋唔會再拍過噶啦， 件事係 啦， 冇大家利是，冇得嘅利是嘅，係 啊，冇唔使唔使。 我真 系 好中意， 唔好中意咧。我都系听人哋讲，就系喎， 非常好。 呢个英文名系可以变中文嘅。 今朝咧，其实我都谂起过阿小强。其实小强咧，我建议咧，你唔好再用小强呢个名，因 为 咧，我今朝喺屋企咧，咁我屋企咧，其实咧，即系先首先咁讲就系，我一年起码冇见过一只曱甴喺我嘅出现，即系俗称小强啦咁样。咁所以我对呢一个生物咧，其实都已经有少少遗忘咗啊。会咁噶嘛？嗱，如果你经常喺地方见到，你又唔会有啲咩嘅意外嘅反应啦。 系啊。 咁啊，今朝攞攞下口咧，突然之间有好大嘅嗰啲德军曱甴， 哇！ 最大只嗰啲， 我知好恐怖， 喺我脚下出现。 哇！ 咁我呆咗，我谂半秒度啦，因为我当时我就系冇谂过会有曱甴喺我嘅出现，仲要咁近我，仲要咁近我。咁但系當然咧，即係有殺錯冇放過啦。第一時間一腳踩落去啦，我唔驚呢啲嘅，即係我亦都唔驚。有啲人會驚嘅，啲鞋污糟曬啊，地下又一 撇。 我都唔驚嘅，因為你明知道 徒手捉噶。 嗱呢個我就唔敢。 有啲人可以徒手捉 嘅，我就唔敢啦。 我 唔係驚佢咬我，我覺得好核突。 係 啦，咁點知我抌完第一腳，抬起發覺佢仲未即 仲喐㗎。就算佢分開身， 我其實我到而家都唔知我有冇踩中啊。總之我先頭踩咗三腳。 系， 佢都可以好敏捷咁飙翻入嗰个柜后边，我就谂啦，其实小强好快嗰啲反应， 小强系好犀利噶， 即系你唔可以叫小强，因为你嘅反应咧，我谂如果你啊，我半个就抌死咗啦，佢真系好犀利，身边咧仲要丝丝然， 或者你觉得佢就佢衬唔起个名系嘛，即 系 个意思 系，你话系咪先？ 哦，系， 小强嘅反应原来 抌三脚，但系都仍然可以捐翻入个窿度，我谂佢应该，诶，试下不如一阵间。你试呢个啦， 输人唔输阵， 我掟你三脚，一脚你可唔可以捐埋 我？好嘅，我输人唔输阵，我仲要扮飞曱甴， 我挑战你。 你有冇撞过呢啲啊？ 有嘅， 有。我同佢斗快咧，我咁近，我都输俾佢。我都唔慢嘅啦，我即刻已经抌。 点同咧？佢系逃生啊！ 系啊，救命啊，大佬！ 佢唔系受罚， 佢唔系受罚啦，系你生命令佢作到 又 啱啊！ 你又啱，你又啱。 当你系咁嘅时候嘅话，人哋踢你三脚，你都可以捐到翻。 咩咩走得摩啊？ 系啊， 我试过啦，抌咗佢一半就断开啊，佢个头仲喺度喐噶，好核突， 好核突啦， 好核突。 你试下，你咪小强啦，好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美国联储局加息0.75厘是今年第五次，今年加息合共3厘，加息幅度和速度是30年来未见过。联储局亦都再次重申，加息目标是控制美国通胀和确保就业。根据委员开会时表示，未来几个月美国会持续加息，似乎幅度亦都不低，因为认为美国的通胀仍然高。他说本港最优惠利率经过今次美国加息有可能受到影响，但估计就算今次上调最优惠利率幅度较小。政府已经收到幼童版伏必泰认可申请，给6个月至4岁接种，将会交由顾问专家委员会审核，以及向医务卫生局局长提交意见。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说，全体委员同意科兴和伏必泰两种疫苗都安全有效，现时只是法定程序，当有文件的时候可以开会审批。他不建议幼童抽针，强调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对防范重症死亡是完全没有分别。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 Omicron 对儿童来讲绝对不是流感。现时大流行仍然未结束，呼吁家长要尽快带小朋友打针。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赞成本港引入比六个月至四岁幼童接种的幼童版伏必泰疫苗。不过据他了解，幼童版疫苗未必赶及十月到港，最快要到十一月。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外国文献引述临床研究数据显示，伏必泰疫苗产生中和抗体水平比科兴疫苗高。幼童版伏必泰疫苗引入本港之后，或者因此吸引家长带子女打针。另外，崔俊明表示，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购买第二代新冠疫苗，本港亦都喺度讨论购买，相信最快要出年第一季先至可以引入本港。政府将会喺9月30日增设四个新冠疫苗接种站，并喺同日关闭三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以进一步改善各区疫苗接种点的分布网络。新增的疫苗接种点、新增的疫苗接种站包括荔枝角公园社区疫苗接种站，会为六个月或以上人士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地点是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开空地。另外增设三个私家诊所新冠疫苗接种站，分别位于屯门、鲗鱼涌和中环，会提供科兴和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四个增设站听朝9点起接受网上预约，60岁或以上人士可以即场领取即日筹接种疫苗。至于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礼顿中心和香港沙厂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在今个月30日中午关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2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33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1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7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3.4，跌2.6；阿里巴巴80.45，跌2.6；美团162.4，跌5.1；盈富基金18.77，跌3.4。友邦保險69.65，跌1.65；港交所280.6，跌8.6；小鵬汽車53.1，跌7.85；中國平安41.95，跌8；順宇光學科技86.4，升8；藥明生物47.45，跌9.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5，日元144.52，瑞士法郎0.968，加元1.353，人民幣7.094。英镑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17,047点，跌265点。港金报15,55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35美元，卖出1,6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由于有工程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另外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就只系车多少少，咁但系最影响咧就系龙富路去翻龙鼓滩方向，龙尾咧排到去龙日村噶，仍然有车龙噶。咁再讲一次啦，就系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就只系车多少少啦，咁但系最影响就龙富路去翻龙鼓滩方向，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边街一段挤塞，龙尾荷里活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雍王回想百里氏做嘅各种黑心事。一怒之下下令禁足百里氏30日，凤翔原本想去慰问母后百里氏，但是母后扮可怜博同情，凤翔硬起心肠坚决不同意母后安排的婚事。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强哥，你唔好就咁弯低腰去攞啲货物啦，可以令到腰骨负荷过重受伤噶。 诶、哎，好轻啫嘛，使乜咁麻烦啊？ 强哥，你系卖啡路，我哋当然唔想你受伤啦。其实用托板啊或者手推车就唔使惊扭亲啦。 讲得啱啊，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小心搬运免扭亲，开工先至会开心。 我系 O V 钟宇璇， 我系 All for One 嘅李建龙。 Hello， 我是蔡一杰。怎样才是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是很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是懂得真正的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马咩啊？ 两位笑得好开心、 啊。你感觉我仲开心、 啊。 我觉得而家个呢个直播室越嚟越冻。 哦，系咩？ 冇乜人间温暖。 仲话冻。 我寂寞。 我哋叫你唔使做多次，大家锡住你，你仲话冻？ 由佢講啦， 你有冇搞錯啊？ 冇、 啊、良心啊！大肚 凳，俾張台你反佢， 我日日都反噶啦，有邊日唔反？ 唔係啊，我懷疑我身體可能有少少問題。 一早應該 一早懷疑啊！即係如果我聽日識 lift 咧，都好合理喎、啊、呢件事。 你識個綠色 lift 啊？不如好唔好？ 因為佢唔想唱歌嘛，信嗰啲咁嘅嘢啦。 你識個綠色 lift 啦，好唔好？ 我唔好。 係啊，俾得日你啦，星期日都唔使啦，夠啦啩？ 兩日醫 曬。 嗱，有樣嘢咧。 系， 我人哋咁讲嘅，嗱、嗯，我唔知啊，不过都要问下医生。如果你对嗰样嘢敏感咧、 嗯， 你系食多啲。 嗯， 人哋咁讲嘅咋，就唔好临远事。不过你都问你医生先。咁如果你惊唱歌咧，日、嗯、日唱一只， 咁、 慢慢咧你就唔惊啦，好唔好？嗱、啊，咁亦都唔会惊星期五，因为你反正星期一至五日日都要唱，咁、你唔会对星期五有压力啦嘛。就由今日开始，你今日先唱一只。 你做咩要惊 Friday 啫？系咪啊 ？Friday 会好唔开心。Friday 冇， 唔 係 做乜驚 我？我同 Friday 唔係好熟噶咋， 係啊， 好嘛？ 好，我努力克服呢個問題。 係啦、你唱得好唔好嘅話，都要拍手掌噶啦，使乜驚啫？ 唔係啊， 最緊要有個精神啫嘛。 係 係啊， 我冇乜精神， 我都知道你係，我都覺得好似 精神。星期四啊嘛，你個電應該嘟嘟嘟嘟嘟嘟 眼，你有少少。 咁今日咧，我就喺呢個屋企咧，即係遇上小強啦咁樣。咁我就諗翻啊，其實咧有關於小強嘅文章都有好多嘅。第一就係話。如果喺你哋有冇撞过呢啲咁样同佢对峙啊？即系你通常你哋有冇啲咩经历啊？有冇好似我咁样？我其实今日有啲失败，即系我感觉上有啲咩挫败嘅。我已经咁近佢，我咁快，砰砰砰抌三个都唔中啊！你真系几犀利，几快反应。 如果你咁讲，我觉得蚊你咪仲挫败。 蚊你有冇发觉嗰只佢永远都会喺你瞓得最好嘅时候佢嘈醒你啦，咁你起身嘅时候佢就唔知飞咗去边啦，到你再瞓翻嘅时候一食一啖佢又 嚟 啦，佢仲 喺你仔边， 系啊， 我仲喺度啊， 仲要有时佢仲要系第二日你见到佢就话个肥嘟嘟咁样咧，喺梦墙度有冇见过呢种情况啊？ 肚里边仲有你嘅血， 你又拍佢唔到系咪？又赶住翻工，唉呢度几死啊！ 我梗系有试过啦，最惊就系飞嗰啲。永远咧系啊！如果佢停喺个窗啊，我对住佢咧，我觉得佢一定飞埋我。 诶，系真嘅，因为我试过有一个朋友，佢真系咁样。 真系， 首先佢本人非常之怕曱甴。有一日佢就真系开窗，我哋系目睹佢呢一件惨剧嘅发生。咁当我话一开窗，开窗嘅时候咧，已经见到有一只咧好大只嘅德军曱甴咧，喺个窗嗰个位嗰度咧就扑埋你啊！即系佢飞埋嚟啊！因为嗰日咧就应该系想沤落雨。咁跟住咧，佢就哇，佢已经好惊，佢就啊！ 哇！佢仲擘大个口啊！ 佢擘大个口，个德军曱甴就飞落佢口度。 哇！好核突啦，惨啊！ 系啊，跟住个真事，我哋全部人觉得哇，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哇，真系恐怖！ 佢合唔埋个合唔切啊？ 佢有佢掠咯，但系个问题系佢要开个窗，你谂下，你开个窗见到个曱甴，跟住个啊，跟住曱甴飞入嚟，咁啊，使乜你哋全部人都四散？因为嗱，你话如果佢系喺你， 好可怜， 系咪 好惨啊？ 但系好笑，但系好好笑， 咁。好笑啦，我都觉得好笑。 原来烧人哋嘅痛苦系好开心， 真 系 好惨。 佢真系喊咯，刷牙都刷唔 到 啊！系 冇人帮到你，唔通叫你擘大口咪撩翻佢出嚟咩？冇， 但 系 佢唔系吞埋啊嘛， 佢冇吞，佢就咁啊，哦就掠翻出嚟咯。 哇，真系喊！ 跟住嗰只曱甴已经唔知去咗边啦。我谂只曱甴都好惨嘅。 你估只曱甴唔惊？ 唔系，我谂嗰刻佢已经唔理只曱甴，而系谂下点样消毒个口啊。 系 啊， 同埋我谂佢有一段时间都憎自己条脷啊，即系掂。个曱甴个感觉， 佢嗰段时间就喺度狂喊咯，狂喊狂喊，咁样我 佢冇听我哋节目噶， 佢冇听我哋节目噶， 我几惊佢听我笑佢。 男仔嚟嘅唔使惊， 男仔都狂喊， 男仔都狂喊， 喊啊！ 跟住佢喺度喊，跟住佢可以点样啊？能够发泄到嘅就 系 佢呢个不幸咯， 都好嘅， 佢真系 好 不幸，同埋佢好惊曱甴噶。 有冇创伤后遗症？ 我唔知佢有冇啊，但之后我都冇见过佢。 可能从此佢爱上食曱甴都唔定，咦都几好味喎，咁跟住中意食。 好核突啊！好核突啊！我谂起嗰啲脚喺佢口里面喐下喐下就好核突啦。我譬如话踩死只曱甴啦，攞张纸巾去包住佢啦，我感觉啲 喐 咧都好核突。 我系唯一最近距离试过嘅就系只小强。有时你夜晚黑唔系应该话你嗰阵时细个咧，下昼或者系夏天，应该话夏天嘅时候好热，你有冇瞓地下嘅？ 有。 跟住你叫佢躝过手。 哇！ 跟住你咪就系嗰啲佢嗰啲爪咁喺度行过嗰个感觉咯。 我俾佢躝过块面添啊！ 哇！ 我瞓着咗，我系好痕。咁样扎醒，原来啲曱甴喺个头上面飞行嚟行去咁样。我试过有一次，我同你讲过喺度，就有一次咧坐呢一个长洲嘅渡嗰啲咩渡轮啦，去长洲啦。咁啊玩完好夜啦，已经好夜噶啦。咁啊坐船翻香港啦，咁样咁大家都好攰。你知道夜晚翻香港即系玩完晒，大家都已经好疲倦啦。坐喺嗰个船度，我突然间望到咧上面咧有只曱甴喺度爬，喺度爬。我心谂你唔好跌，你唔好跌。 系啊，你换位啊嘛， 跟住咧就见佢果然捉唔实， 哎呀， 跌咗落一个阿姐嗰个头嗰度啊，或者系电松头发嗰啲咧， 佢 系 咁 feel 唔到， 佢应该 feel 唔到， 佢 feel 唔到，佢 feel 唔到，我又谂啊，我应唔应该话俾佢听？ 哇，吓死佢啊！ 你会唔会话俾佢听？ 我会， 你一个头一个曱甴， 系啊，会啊， 咁样佢即刻找狂。 唔系，我可能会话俾佢身边嘅人听先。 第一，冇人可以帮佢抄噶，系咪先？佢个头嚟噶嘛， 咪咯， 咁。佢又唔敢抄，佢叫一叫我抄咁点算咧？ 你点解要讲俾佢身边嘅人听？ 由佢话俾佢听啦，因为 佢 反应大。咁我就挺身而出啦， 抄佢， 佢抄佢个头，系嘛？都系抄翻你。 我问准佢，佢俾我抄，我就 抄 啦。 你个头 多余啦，我觉得如果你一讲嘅就讲俾佢自己本人听咯。 阿姐，我咪抄下你个头 系啊。 即系我又谂好多个可能性， 我会抄下你啊，咁样啊，黐线！ 我话俾佢听，我又惊咁样啦。 系啊，佢会啊，成只船都系望住。 我又唔帮咧，佢去捉啦，因为佢嗰啲电松晒嗰啲咧，佢又未必揾到，佢又未必敢去揾添。 曱甴开落喺里边，哇！我哋跌咗边度啊？点解钢丝刷嘅跌咗落个钢丝刷度？ 阵间你话俾佢听，佢抄唔到，佢以为你唔知有啲 心有 不轨啊！ 冇人好似你咁衰嘅。 边有人咁样谂嘢噶？ 李丽 咁大只曱甴，想去搭渡轮啊？跟住又将个渡轮嗰啲掟落去人哋嗰啲头发度啊？系你咁衰，你先会谂到呢啲嘢？你点会谂到人哋咁样谂嘅咧？ 系啊， 真系咯。 但你会唔会 可以被告咩？ 你都会唔讲噶嘛？李丽。 我会观察睇下嗰只曱甴有冇爬翻出嚟。 唔系，但我见到佢又若无其事，即系佢算咯，因为佢唔知道。 系啊，若无其事咪算咯。有时候有啲嘢唔需要知得咁清楚嘅。 或者只曱甴迟啲会飞走咧？ 佢系啦，冇错。咁或者佢爬爬下之后佢自己会走咧？咁你唔好吓佢咯。 或者佢住咗喺度咧？ 系啊，佢生生仔系 啦。 佢自己掂得呢啲法，你都预咗噶啦。 小巴又恐怖， 好你都唔知点样噶啦。 我话坐小巴又恐怖啊！即系当你贴近窗咧。如果有曱甴喺度躝嚟躝去咧，又好恐怖。細曱甴即係 細只 細嗰啲， 真 係 好核突，好核突。但係你都驚佢走埋嚟噶嘛，就唯有挨佢隔離啦。 我試過有一次係咁樣啦，就係搭你嗰啲小巴專線小巴，跟住我就見到一個細曱甴咯，跟住我啪。咁跟住咧，當然好大聲，我啪咁樣啦，喺個窗嗰度我啪啊，跟住身邊佢就咩事咩事，暫時突然間喺度啪一聲， 哇！ 即係我冇嘢打曱甴。 你有冇舐下隻手 啊？冇，我行過嗰時候我揩落你塊面。 反正你是小强嘛，小强和小强应该 是 息息相关。 你不怕的嘛，你不会敏感的。 Thank you. 网上情，不要被生活绑架。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二十几岁恋爱结婚，三十几岁照顾小朋友处理家务，四十几岁开始就想下半生怎么过呢？有阵时在人生某些失眠的晚上，就会想，其实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立下雄心壮志。但到第二天早上，他们选择雄心壮志的已经摆低了，继续过他们不想过的生活，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我对每一年的春去秋来不以为意，直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才发现还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还没做。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讲好要自己 keep 好自己的身体，但是日日都吃垃圾食品，经过快餐店忍不住就说，吃完今日啦，每一日都是最后一日，但是亦都是再开始的日。除了不断的自我鼓励，唯一努力过的事可能就是滑手机了。日日对着手机，对着平板电脑，心里面有多雄心壮志，讲就好大声，做从来都冇做。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的人，而是含住泪水继续向前奔跑的人。在当今世代，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各样的挑战，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怕失败是正常，心里面打退堂鼓是正常，但是怕过喊过都是要继续拼救下去，因为只有挑战过极限，我们才知道自己的底线，托付自己的上限。当我们犹豫不决、畏首畏尾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被很大压力我们，但当我们勇敢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压力就会慢慢变少。你只有跳出社会和其他人帮你设计这个安全区，勇敢地放弃你熟悉的一切，包括憎恨、愤怒、热爱、恐惧、奢望、贪婪，抛离了这些东西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自己。生活是很困难，每个人都需要加多一点勇敢，加多一点勇敢，压力就会慢慢离你而去，不要被生活将你绑架。 我发现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它让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你我的感情，如今害怕地思念着每一个过去，失眠已占据了你走后大部分的时间，不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的房间，看着你写给我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如此的转变用了四年，三个月有七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再也无法面对的事情，因 为面对了勇敢，记忆就会没有你。我的虚弱一直提醒着照顾自己，当初如果照顾好你，现在也不会被自己放弃。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我试着勇敢一天，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九月二十二号同二十三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五十个机构提供大量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是这样就可以爬得开心一点。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早上11点钟，风骚快活人先听听新闻报告。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广东沿岸天色良好。在上午10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47点，跌297点，总成交金额40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3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84蚊，跌2蚊；阿里巴巴80.5元，跌2.5元，系跌2.5元；美团163.9，跌3.6；盈富基金18.8，跌3.1。友邦保险69.65，跌1.65；港交所281.4，跌7.8；小鹏汽车53.45，跌7.5；恒生中国企业62.72，跌7毫；

快活咧，就系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爱好系列咧就系 Sarah 出嘅，就系一首歌衬一杯饮品。 冇 错，嗱咁就骤耳听咧就好似，咦，即系好似好虚浮咁样。但系其实咧呢一个咧系好大发挥空间，每一个人饮乜嘢，谂起乜嘢歌，完全系你自己要选择。 系啦， 咁啊睇翻咧，我哋网上咧，哇，好多朋友留咗唔同嘅答案啦，可以讲下先吓。 好啊， 咁有好多朋友，譬如呢一位朋友阿 Trun 啊，即系杜拉格斯，梗系酒杯敲钢琴，你阿妈话痛啦咁。 呢个好笑， 呢个真 系 好正， 系啦， 经典。 阿 Bert 阿卓爷佢就话我叹紧咖啡，中意听 Jazz 嘅。 Yeah， 我都系啊，同你一样啊。 系啦，咁另外咧，阿 Leo 就话咧中意咧有 ABBA 歌啦，有 Birdie Higgins 啦。有 BGS 咧咁样样 ，Eric Van 都系咁话，佢第一次咧去蒲咧饮住杯 cocktail 咧就睇呢个 Casablanca， 好有趣，好浪漫 ，Casablanca 又系啊，系啊，又因为要饮酒啊，喺走廊， 佢即 系 Casablanca，Anita 就话中意听 Dream Dream Dream 啊，叹咖啡嘅时候， 好啦 ，Polly 就话咧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但系佢用个啤酒啊，诶呢一首歌饮啤酒啊，我觉得啤酒啊似系大家即系碰杯啊。 郑少秋嘅饮性啦， 我知道你拣咗啊，类似系嗰啲咯， 系啊，啤酒男人啲老啲嘅， 老啲咯， 啤酒加埋 Killing Me Softly 咧，我觉得点咧系要喺走廊听住啲菲律宾歌手唱，有冇有 feel 啦？但系我就唔饮啤酒啦。 唔系呢只啤酒可以系塞够，即系南美嗰啲啤酒塞个青柠， 塞个零青柠落去。 系啊， 都唔会，我觉得我会饮 狮子头嗰只啊嘛。 系啊， 我会饮威士忌 嘅， 类似系嗰啲。所以每一个人都唔同啊。 系啊，系啊，冇所谓。 威士忌咧，我就觉得应该 late evening， 即系可能系九点后先。 再夜啲嘛。 系啦，但系啤酒就适合嗰啲五六点啱啱放工， 系啊， 一班男人走去呢个 lunch 嗰度听， 系啊，有啊， 就咁咯， 系啊。 阿 Winnie 佢话咧系威你嘅阳光空气， 另外一个好正。阿 Chunny 佢就话系饮24味 咁犀利， 咁都谂到就系嗰啲甜甜24味。 哇！呢首正嘢啊， 呢首正嘅 啦，另外 Helen 咧就话有叶倩文嘅零时十分，或者系 Dini 嘅倦。 哇！好 sad 喎， 早晨早餐啊吓，哎呢个我都有谂过呢一首歌曲嘅就系 Loving You。 哦 ，OK OK， 哇呢首正 系啦 ，These are your beautiful， 冇错就系呢一啲啦。哇呢度好。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 啲歌我真冇谂过，我觉得有一个好好嘅，就系饮 cocktail 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嘅嗰一首歌嘅就系 Kokomo， 系嘛？系 Beach Boys， 系啦 ，Beach Boys 嗰只，咁啊其实系好似嘅。 阿 Ken 都有留言喎，经常帮我哋设图嗰个 Ken 啊，佢话 The Bizarre Love Triangle， 我未听过呢个。 好，另外仲有一个就饮紧柠檬茶嘅时候会谂起嘅就系林志美嘅初恋， 冇错， 几好，几好啊，好活泼嘅，系啊。 Cecilia 佢话咧就系紫巴柠檬茶咧就系如果阳光 Fiona 风 啊，仲有嘅就系话有啲就会听阿 Wing 啦，咁佢就话你把我灌醉啊， 系好好，王大卫系啦，另外咧 正啊呢首， 张心就话啦最想听嗰只饮 Long Island 嘛，嗱佢强调饮 Long Island 最易碌低嗰只，想听可惜嗰时水平咗 啊，另外仲有就系饮啤酒嘅时候会想起威你嘅好大个网， 哦系系， 我 唔记得呢个点， 有得。 你睇错咗咩？ 好大个网啊！ 好大个，好多嘢嘅，好大个头。 Cecilia 咧就话我都中意呢个歌嘅，就系 Smooth Operator 嗰只。 系，另外仲有就系郑秀文嘅 Tequila 一杯。 另外咧就系 Lady in Red 吓。 啊哈，仲有嘅就系哇呢啲好犀利啊！柠檬可乐。路运啦， 哇正啊！ 另外 Polly 就话讲咗啦 ，Killing Me Softly 啊，仲有热咖啡啦，遮嘅吓， 仲有就系忘情水啦， 仲有 We're All Alone Ridiculous 嘅， 系啦，哇好正啊！你嗰啲拣，你哋嗰啲即系选择吓。 阿Johnson 好犀利啊，佢乜嘢饮品，咩酒咧，咩饮品咧，咩歌咧咁样， 系 啤酒就系咧，情迷 Milano 系啦，啤酒就系杯酒当歌， 白兰地就饮杯饮杯饮杯成， 热咖啡就系阿姐嘅热咖啡， 系血腥玛丽就血腥玛丽， 仲有嘅就系系啦，热咖啡再嚟一个就系情热诶冻 咖 啡，系阿姐嘅冻。 咁啊，其实咧我琴日咧攞住呢一个功课啦，咁我就想自己谂下咩歌啦。 你有冇攞住杯嘢饮啊？ 我啱想 讲， 最好就系咁啦。 於是咧，我琴晚咧就倒咗少少啦，我諗一 pad 到咧嘅威士忌咧，咁跟住咧就去一個比較暗嘅 corner 就沉思， 係 果然咧原來真係會嘅，原來真係會嘅，原來咧當你一拎住一杯嘢，飲尤其是有少少酒精啦嘅時候咧，音符嗰啲音樂咧就喺腦海裏邊響起，呢個歌咧。好舊㗎喇，每一次其實呢我對佢歌詞唔係好了解嘅。咁今日專登爬文睇完之後呢覺得喔、哦、原來呢就係講一啲呢人呢就藥品啊酒啊之後嘅一啲叫做 迷幻嘅感覺。 迷幻嘅行為啊，即係總之一啲咁歌詞反而唔重要，但個旋律呢係好多年都喺我腦海裏面隨時會響起嘅。歌名就叫做 A Whiter Shade of Pale。 啊！呢首好嘢， 系啊，唔知其实佢唱乜噶， 唔知 但系佢一响起呢一个 melody 嘅话咧，你就会觉得佢好型嘅， 就 喺 酒 吧嗰度， 系啊，系啊。呢首歌，威士忌 O 唔 OK 啊 ？OK 啊，酒都 OK， 红酒， 好男人咯呢首歌， 通常就有个女人喺隔篱啦。 唔可以 喺 屋企， 唔可以喺屋企呢首， 唔可以。 A white shade of pale。Turns cartwheels across the floor. I was feeling kind of seasick. The crowd called out for more. The room was humming harder as the ceiling.暗眼灯，揸住一杯威士忌，有几嚿石 lock 啊 lock 下。 大佬饮杯。 喂，我睇呢只歌曲 醉咗啦， 系咪好正啊？呢只 好正正， 真系正 威士忌。 White Shade of Pale， 因为你会觉得呢一只歌，你啊饮红酒得唔得？红酒啲争啲啊， 争啲 系要 即系 要 威士忌或者 brandy， 系啊 brandy 都得 ，brandy 都得，系有一种唔知点解嗰啲男人好忧郁嘅味道嘅。好啦。 咁啊到我啦，要揀嘅呢一首歌曲嘅话咧，我想问一下嘅啫。其实以前咧，如果我哋出去饮酒咧，唔喺屋企啊吓，喺屋企出去饮酒啊，好多地方嘅。你谂下嘅就系可以去 pub 啦， 嗯， 可以去走廊啦， 嗯， 走廊分两种嘅，有一种我头先你讲嘅 真 系 走廊，亦都有啲系酒 店嘅酒廊啦。 廊 啦有啲嘅走廊咧，唔好意思，就比较港式一啲嘅， 嗯， 即系你会有诶李丽霞会唱歌啊， 系啊， 有好多 就 有 晚式钟啊， 系啦，又有呢一种嘅。咁啊， 可能冇啦，咪而家。 有， 而家仲有冇啊？ 而家唔知啊，真系唔知。 你揾间嚟俾我睇下。 好啊。 咁我哋去睇下，譬如可能我去吧啦，等等，系咪？好啦，我想问下嘅就系，第一次你哋去走廊嗰度饮酒嘅时候，系饮啲咩 cocktail？ 饮啲咩 cocktail？ Snowball 或者 grasshopper 系 吓 Bloody Mary 老土 啊！咩叫老土啊？嗰阵时好好 系啊，喂， 前卫噶， 人饮嘢，你不能饮杯可乐啦。 虽然你唔知 grasshopper 系啊， 其实系咩嚟？但系你点人叫你又叫咯？ 嗱，我话俾你听，我第一次去系真系做功课嘅，我问下人嘅，冇得上网嗰阵时，咁佢话 Snowball 咧比较好啲嘅，因为咧嗰个 鸡蛋酒嚟噶嘛， 系啦，咁有少酒亦都唔。怕咩嘢嘢？咁、我就誒，同 埋最怕嘢、 最緊要就係睇個價錢，係啊， 唔怕 醉，同埋、 個 價錢亦都唔係太貴。咁、 我 覺得正呢、 Long Island 算唔算 cocktail？ Long Island 好後啦，好後期 啊。 係 啊 ，Long Island 真係打冧咗我。 係啊， 我係真係飲 Long Island 最 其實我覺得 Long Island 好難飲嘅， 千祈唔好立亂飲 Long Island。 Manhattan 你飲過未啊？ 有 學人 係點解？ 吓、 有咩特别啊？佢 唔系啊，好似又 试下唔同嘅 cocktail 啦， 又进阶咗少少噶啦，因为佢啡色 martini 啊，唔该， 或者有冇啲咩 gin tonic 啊， 系 啦，啲咁样。 梗有啦 ，gin tonic 其實就係應該係你好初期啊，又唔識，但又驚自己會飲醉酒，你就會飲呢啲咯， 同埋咧，即係我唔覺得即係 gin 呢一個酒，呢一種酒咧其實幾香， 其實好飲嘅， 加片檸檬其實幾香， 冇錯 ，vodka 又好飲啊 ，vodka 嗱越諗 都係呢一個系列嚟噶， 呢個少啲， 係啊， 我有 gin 加個七字嗰種汽水， 係啦， 都 OK 嘅， 所以其實又咪有好多呢啲咁嘅酒廊嘅一啲想法係咪？就係你飲呢啲 cocktail 嘅時候咧，咁啊就會去到。呢啲咁嘅走廊，咁其實當然啦，去走廊嘅話咧，又會有兩種唔同嘅情況。一係嘅就係一班人有人生日，咁、你咪喺走廊嗰度跟住食飯啦，跟住咧就飲 cocktail 啊，大家喺開到另外一個咧就係你失戀，係 啊，要想飲醉啊， 冇錯。 我試過一個人咧， 留給自己、 失戀之後咧，喺中環一間地下酒吧，地下意思即係地牢嘅酒吧咧， 落去下 飲咗七杯細啤，一杯大啤，大啤即係咁大杯嗰啲咧。 哇！你好傷喎、 佢冇求醉咯。系咪啊？唔好谂咁多嘢啦，有时会咁嘅。 行都行唔到啦，咁跟住就即系唔知点样晕下晕下翻屋企。 啊哈！所以咧就唔知点解，我突然间今日咧谂起呢首歌曲。 哦，正啊！ 系咪喺走廊嘅时候？系咪？就算我以前喺走廊做歌手咧，都一定会唱呢一首歌曲嘅。咁又或者就系有呢一首歌，你听下啦。 夜店一个国乐女。独坐以黑暗作伴侣，隔数张台那串，是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儿女，闭起眼睛想过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墟。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爱你是永没变期，仍是爱你，仍然没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但愿我没往昔。但愿我没记忆，永不想你。夜店一个角落里，独坐以黑暗作伴侣，隔数张台那串， 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人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道别坐失意侣，闭起眼睛想过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仍然是爱你，不会怪你，爱你是永没年期，仍是爱你，然而没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但愿我没往昔，但愿我没记忆，永不想你。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堆，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爱你是永没年期，仍是爱你，然而没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但愿我没往昔，但愿我没记忆，永不想你。 而家仲兴唔兴饮呢啲咧？阿 Candy 咧，佢话佢饮 Screwdriver， 我都约咗听过呢个名。 Screwdriver 有，你话俾我哋知啊，因为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有啲你会唔饮嘅，你会觉得唔型啊。 但你可以拣 Mocktail。 啊 ，Mocktail 都系冇酒精嘅，系啦，冇酒精嘅，系啦 ，Cocktail 就有酒精嘅，有呢个分别。 都是溝下溝下，但係完全 你搞錯了，你頭先講話白色嗰個係 Pina Colada， 係、啊、 啦， 係 Snowball 咧，係啦， 黃淺黃色嘅係咪？ 唔係喎， 淺黃色 嘅係 Snowball。 Pina Colada 係有酒精嘅喎， 有酒精， 係啊， 有酒精， 係菠蘿噶嘛。 佢咪喺度講話係白色啊嘛 ，Snowball， 是 Snowball 唔係 淺黃係咪？ 啊，淺黃色 Pina Colada 好好飲嘅 ，Pina Colada 好飲啊， 有塊菠蘿插喺度噶嘛， 係啊， 仲有 Fruit Punch， 一定要菠蘿。 系啊，一条菠萝， 唔系 啊， 佢捆住有 把 遮 仔， 系啊， 我试过收起把遮仔洗干净，攞翻屋企， 仲要含下嗰个尾尾，系咪惊佢黐住？ 含得意咯， 撩鼻屎啊？ 唔系，翻屋企攞俾阿妈睇下嘛。 你去得酒吧饮嘢，仲要翻屋企俾阿妈睇， 冇去过嘛，佢唔知嘛，咁得意分享下啊嘛。 好开心啊！嗰时候，话俾我哋听你哋饮咩啊？以前喺酒楼饮乜嘢？ 即系第一次推个门入去，你都惊啊！ 惊噶，我都唔识叫，我都唔知咩嚟嘅。 系啊，装喺人哋。 系啊，雪球啊咩嚟噶？ 同埋 第一唔知咩嚟啦，第二咧唔知几多钱。 系啊， 你冇理由去饮汽水。 以前啲酒钱都几贵噶。 贵噶。 喂，嗱，即系我咁啦，我哋三个 friend 啦，食饭啦，四人快饮啦，分分钟饮酒嗰餐仲贵过头先食饭嗰餐。 绝对。 系啊。 系。 因为你我一 pat 嘅，佢逐 pat 计噶嘛，啲 friend 咧几廿蚊一 pat 噶。 啊哈。 系。 系 啊。 咁啊，有啲当然系餐厅走廊啦，餐厅走廊就系我哋嘅灯台嗰啲啦。啲新秀喂，全部个个一个月都系喺嗰度 train 出嚟噶，好犀利噶。 尖东啊嘛，崔丽华， 冇错， 慢好多啊！ 杀落去其实成条街都差唔多系呢啲。 阿马老板，一分钟你介绍你歌啦，你唔够时间啦。 系啊，但系你都要讲先啦。 都讲先，系我咧以前喺国内做嘢咧，有一个 email 咧就系，譬如话 Marshall Kirk 87@……数字啊，87 代表咩啊？ 系啊，其实因为咧嗰个 Marshall Kirk 咧已经好多人用咗啦。咁我想有 Marshall Kirk， 咁佢可能得呢几个。 你求佢作咁87。 唔係佢有喺 available， 你可以用嘅。 但你應該揀一個同你有用嘅，即係有 relate 嘅數字啊嘛。譬如777咁樣，係咪19咁樣，17咁樣？即係我唔知我求 19係咩意思啊？ 我亂噏 嘅 咋？ 或者1010啊？ 1010乜嘢啊？ 你知㗎啦，明 嘅。你俾我開開心心介紹一首歌都唔得啊？ 十七 冇意思嘅， 真係激氣啊！ 你又解釋唔到，係咪 啊？1130啦。 香港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今朝先后再拘捕多三个私家诊所的医生，并分别会前往位于柴湾、元朗和天水围的诊所搜查，初步相信和滥发免针纸有关。另外，据了解，较早前警方在油麻地拘捕涉嫌滥发免针纸男医生的案件，八个怀疑购买免针纸的求诊人士亦都被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幼童版伏必泰剂量只有成人版的十分一，稀释之后可以在室温存放12小时，在外展接种操作方便。另外，对于当局正研究入境检疫0+7，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他认为有关措施世界各地在几个月至半年前已经采用，形容香港好脱节。他又认为入境检疫人士黄码的安排短时间内应该取消，指出目前外地抵港人士到餐厅用膳的风险比本地居民更加低，以黄码限制他们并不合逻辑，形容是令到本身享有美食天堂称号的香港变成外卖天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美国联储局加息 0.75 厘是今年第五次，今年加息合共3厘，加息幅度和速度是30年来未见过。他又说，最优惠利率经过今次美国加息有可能受到影响，但估计就算今次上调最优惠利率，幅度亦都较小。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点阵图反映联储局会继续积极加息以压抑高通胀，加息步伐取决于未来经济前景和数据。他又说，港元拆息至今上升不少，并预计趋势会持续，银行会因应资金成本结构和商业考虑等决定调整息率时机和幅度，市民要对香港利息进一步上升有所准备，置业、承做按揭或其他贷款决定的时候要小心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发言的时候提到美中关系，重申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他说双方存在竞争，美方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的时候会以理性领袖的角色行事。他强调不寻求冲突，也都不寻求冷战，美国也都不会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和其他伙伴之间作出选择。拜登又说，美国将会和每一个国家合作，包括竞争对手，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又说以气候作为外交手段对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都不利，离开谈判桌只会令整个世界受到伤害。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日前在纽约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说，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否则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方就应该认真回归一个中国本意，明明白白反对和制止台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14点，跌330点，总成交金额45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4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83.4，跌2.6；阿里巴巴80.5，跌2.55；美团163.2，跌4.3；盈富基金18.77，跌3.4；友邦保险69.5，跌0.8；恒生中国企业62.54，跌8.8。 港交所280.2跌9蚊，中国平安41.75跌1蚊，小鹏汽车53.35，啱转咗53.25跌7.7，比亚迪股份214.0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79，瑞士法郎0.966，加元1.351，人民币7.09，英镑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70，跌242，港金报15,540，跌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0.54美元，卖出1,66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呢一段嘅观塘绕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宠物公园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唔好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新中国成立，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有这个坚持。 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的时代已经一去冇回头啦！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呢一点都做唔到，咁就唔配领导全国人民。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00，港台电视31。 今集四通八达的 M 家博物馆之旅，三位不同章别的朋友遇到一件有趣的展品， 玻璃嗰嚿粉红色嗰嚿好似个寿桃 咁。咁即系点咧？即系可能我又会想问多啲。喂，你觉得如果呢个系个寿桃，点解佢会喺个笼度啊？咁 我 想知道下黑猪又会有咩谂法咧？ 咁咧就反而觉得咧似女士嗰啲嘅月氏嗰啲红色。 留意星期六晚9:00，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到你啦。 系，我头先讲到我喺国内做嘢咧，个 email 咧就有87呢个数字嘅，然后 @@.com。 其实我点解咧？因为我头先点解会提出话，点解要嗰样嘢同你有关？你会唔记得噶？密码咧，我哋真系有 N 咁多密码，系咪先？乜嘢都要密码。咁慢慢咧，我成日都上翻一啲购买网站咧，平台，我真系次次都唔记得我 set 咗啲咩。 系噶， 我依家统一一个密码啦。 正啦， 就系话唔好咯，统一一个密码， 冇办法啦、 啊。 好、 嗯， 系 啊，真系唔记得嘅、嗯， 真系唔记得。 系啊，嗰阵时就响国内香港有一间上市公司嘅国内嗰度做嘅，就是、玩具嗰间我做咗好耐啦。咁咧曾经 咧，你做过玩具添噶？ 有做过，有做过，佢有讲过噶， 系咪成人玩具啊？ 啊唔系， 即系细路仔玩具，唔系成人意思唔一定坏嘅，成人都好多玩具的。 我唔 buy 你呢个 figure 嗰啲公 咩架话 figure， 算你啦， 成日唔认真， 不嬲都认真噶， 唔觉喎，快啲啦，但系呢个位问都好耐啦， 唔好播佢嗰只啦，不如 系啦 ，skip 咗佢 quota， 都过播完啦，你唔讲啲废话， 八 啦 都已经， 快啲啦，仲有好多歌啊，快啲啦 ，OK， 咁。 讲啦， 你唔好再吹佢，你越吹越耐， 经济唔好，咁咧就要将啲玩具咧出口嗰啲玩具好多都出唔到去，因为系海啸之后，即系金融海啸，咁好多咧转翻佢哋叫做内销，咁咧就点办法咧？于是咧就去咗广州个大学城，个大学城咧就好多大学。使唔使熄灯啊？ 唔系，使唔使讲呢啲嘢？ 要啊，我要标啊嘛。于是咧就同好多大学生咧有联系啦。咁咧有几个女大学生咧，好青春，好活泼嘅。咁啊倾开，咁佢系国内嘅，好好玩、啊。咁觉得我哋试下做呢啲。 你醒啦，系咪我分阵？ 好俾人听歌最实际， 呢、哦、一只系柠檬茶啊嘛， 系 啊，但系今日拣嚟另外一个版本， 另一个版本年轻人啲嘅 DJ， 冇错。当天偷偷看你，蒙透了面，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我美梦已出现，同情细诉我心内的爱意，轻轻说句。心事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那快乐寄生窝，如阳光，你将痴心亮起，我已钟情于你，那份爱灼热我心内，难忘是在那快。 风骚范围啦。今日爱好系列嘅呢个歌曲咧，就系一只歌衬一杯嘢咁样。阿马小杨大爷咧，就因为头先咧佢嘅前奏太长， 太长啊， 咁所以 唔关事， 我就比较大胆咁速 cut 咗佢嗰个前奏去歌咁样， 做得好啊，做得好啊， 做得好。 其实就系饮紧柠檬茶， 冇 错，就谂起呢一只歌。 好啦，其实咧我到我啦吓，咁啊，其实咧我琴日咧个饮品咧都仍然系嗰杯威士忌嘅，因为你每一支歌就攰晒佢噶嘛，通常都系慢叹。 系啊，慢慢饮。 我唔知大家咧，可能人咧喺晚上嘅时候咧都系特别多回忆旧事啊，以前嘅事啊，多愁善感啊咁样样。咁啊，加上啲歌曲嘅驱使咧，咁就加埋少酒精咧，我就一首接一首，慢慢就融入咗，就变成呢一首歌嗰个主角啦。即叫做寂寞先生。一种寂寞的感觉环绕住浸在那个威士忌里面，我们有这首 Bobby Winton 的旧歌 Mr. Lonely Lonely I'm Mr. Lonely I have nobodyMr. Lonely, wish I had someone to call on the phone. Now I'm a soldier, a lonely soldier, away from home, through no wish of my own. That'sWhy I'm lonely, I'm Mr. Lonely. I wish that I could go back home. Letters, never a letter. I get no letters in theForgotten. Oh, how I wonder, how is it I fare? Now I'm a soldier, a lonely soldier, away from home, through no wish of my own. That's why I'm lonely.I'm Mr. Lonely. I wish that I could go back home. 剛才咧，咪後咧，我都同阿 Sarah 講咧，我聽完呢個歌曲之後咧，跟住再接落嚟咧，我係順住個思緒嘅，即係諗到咩歌，我就即刻去 search 咁樣啦，就 stuck 咗喺一隻佢之前都分享過叫做Crying 嘅 Katie Lang 同埋 Roy Orbison 嘅歌， 冇錯。 跟住一路聽一路聽，我都唔記得聽咗幾多次，太好聽 了。你琴日聽到幾多點啊？先瞓覺？ 十二點幾？我對我嚟講夜噶啦， 好開心啊！但係你唔覺得 開心啊？ 我有一隻歌追一隻歌， 我係由九點開始聽， 哇， 三個鐘我聽。 飲咗幾多杯酒啊？ 呢就係你嘅 me time 啦， 三杯到咯， 好正， 正啊！ 應該係咁樣，我覺得。頭先咧，你知唔知我聽你一首《Lonely》，我諗起乜嘢咧？系咪似有一啲嘅就系杀人片啊？ 哦，系啊，啲怪嗰啲 系啊，好怪啲杀 手 啊，咁嗰啲咧， 有只歌，有 只 歌，你记唔记得 Blue Velvet 系点样噶？ Blue Velvet 咁样，嗰只嘛系啊， 系啊， 呢啲系似 嗰只就 杀人嘅， 系一套 电 影， 我 而家唔记得叫咩《蓝色夜合花》。 蓝色夜合花 系 系。 蓝色夜花就 嗰只 CD 嘅就系有个女仔嘅，系啊， 嗰只歌好妖艳。 系点啊？你答唔到嘴啊？ 唔系，我喺度听紧你讲嘢，系答唔到。 哦，真系噶？哦，唔紧要啦，系啊，但系分享 我冇啊，紧要啊。 冇，我想你，我惊你唔开心啫。 唔系，傻嘅你都。 O K， 我就几关心。 我有乜嘢嘢未首歌？ 就系呢只。 喂，正啊正啊，听下呢首，听埋呢首 蓝色夜合， 系啊，蓝色夜合咯， 好似讲杀人咁啊， 好 似 定系艳情， 应该两样都有。 我唔好话 艳情完之后杀人 咁好睇。 哇！你杀死我啦！ 你睇呢、這个呢、這个 feel 系咪好舒服？系咪好衬头先嗰啲啊？ 哎呀！ 你都有啊， 咦， 咁你兩隻 咯，唔好唔好緊張，我都冇乜嘢。 好啦，唔係，其實我個咧嗰個感覺咧都係似你呢一種嘅，因為頭先我講咗嘅就喺走廊啦。另外嘅就係你會喺屋企自己一個人飲酒咧，尤其是係而家呢啲咁嘅天氣，乾乾爽爽，秋天嘅夜晚黑。可能就是讲紧星期五晚，你知道你第二日咧系啦，就冇咩嘢要做嘅，咁、你就可以真系会倒一杯头先我哋所讲嘅威士忌啊，或者系嘅即系好新嘅 brandy 啊，系啦，饮酒真系危害健康啊。但我觉得有时你 系 需要咁样去 relax 一下嘅， 系要噶。 咁就可能系哇睇住个月光咁样吓，即系应该都唔系满月嘅，我觉得应该 睇住边个嘅月光啊？ 睇住出边升上去嘅一啲即系正常嘅月光。 你例如？你繼續講咧，我覺得啲人好 dirty。 哦，唔緊要。 咩月光？ 你使唔使全個名字嗌我？死我！咁跟住你就會可能係熄剩一盞燈、 啊、 如果你屋企有 嗰啲夜燈啊，即係牆角嗰啲。 係、啦，如果你屋企係唔好播 CD， 即係你唔好播，你係可以有翻黑膠唱片播呢啲歌、啊，你就真係死啦。 哦 行 行非常得、 啊， 我已经醉咗啦。 谂 起你嘅爱人。Someday you'll find all who love are blind. Oh, when your heart's on fire, you must realize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金曲啊，烟熏入眼睛啊， 即 系 Lady 嘅呢首歌 啊，即系呢啲你喊啊，唔系有啲烟入咗眼啫， 系 哇，你真系好攞命。 好，马小强， 饮杯。 哎，好，饮杯。喂，我曾经有一个时期咧，就帮一个朋友咧做啊酒嘅，佢嘅公司喺珠海嘅，咁就做咩咧？佢系代理啲意大利嗰啲汽酒啊，跟住就少少法国嘅香槟啊，即系以嗰只酒为主嘅。 你做代理啊？ 佢朋友做代理， 咁你做咩啊？就 我帮佢去做一啲推广嘅嘢， 开嗰啲酒，开啲出嚟饮，唔好饮塞翻个质落去。 我可唔可以开你全名？ 可以。 你讲开开，李丽蓉，而家你咁样，系咪踢我台？ 仲有梁继忠 踩我场戏？ 哎，你唔好借话人，做 喂，我睇到，我再头先睇翻你条片过咗一千啊，观赏一次咗。但系咧，我睇翻咧，其实你个懒型随外土，型哥咧系劈低喺地下噶嘛，佢揽住，咁夹得夹住件西装咧，肉肉酸酸咁，劈咗落地咁先型 啊 嘛。系咩？ 得啦，冇嘢啦。 嚟嚟嚟。 系，我每次去到出差去酒店咧。咁我如果开嗰啲汽酒啊、香槟酒饮咧，我就谂起呢一首歌。 唔系头先关你嗰个朋友嗰间公司咩事噶？ 唔系，我要交代点解成日有酒饮？系啊，同埋因为我 因为我饮我明啊，饮免费酒就谂起呢一首，要自己俾钱嘅就唔得， 俾钱嘅就唔饮唔谂。 活色活色就香， 系 活色生香啊！ 系冇错， 冇错，系。 我记得佢嗰个镜头揽住卢业薇喺度跳嘅， 系啊，系啊，戏走就系似系呢一只歌啦， 冇错啦， 一齐听听。 饮完咗， 哇咦！ 琴弦悠悠细响，情人如醉翻起爱情浪。像幻梦像幻想，如迷城如醉乡，情人们舞翩翩沉醉热浪。水晶灯多璀璨，似天空万点星光，香槟酒升起的肚散芬芳，魅力是没法躲，红唇在为你张，难忘怀里叫哇活色生 So 快没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多謝 Patrick， 我哋又繼續咧風騷快活人咧，快到十二點鐘新聞。今日咧Dr. Eric 咧就會同我哋講翻上集嘅有少少嚴肅啦。 狗個貓， 其實我哋再重申，狗同貓都係可愛嘅。不過從某啲角度，佢比較上嚟就話狗咧就咁，又另外一個角度就貓咁。今日講翻貓。好过狗的一啲嘅特质咁样样咯， 我同你又倒翻转啦，今次又帮狗啦，我哋。 做咩事？ 好，冇所谓吓，因为两样嘢都有大把嘅支持者， 系 冇错，系啦，早啲用爱心养就得。 我哋好朋友嚟噶嘛， 冇错啊， 冇乜所谓， 所有嘅宠物都， 同埋每一个人，唔好话狗同猫啦，人都系啦，梗系有优点，有缺点噶啦。 系啊， 但我都冇好朋友嘅， 系咪？你有， 冇， 你唔知啫。你唔当人系朋友啫， 啲朋友唔敢企近你啫。 其实有嘅，佢唔当人系朋友，佢就我冇朋友嘅咁样。你检讨自己啊！ 他保证只要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将会在军事上维持甚至增加对基辅的军事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良好，是正午十二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一个低压区正逐渐发展，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至下星期初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97点，跌347点，总成交金额47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4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82.8，跌3.2；阿里巴巴80.2，跌2.8毫半；美团163.2，跌4.3；盈富基金18.75，跌3.6。友邦保險69.35，跌1.95；恒生中國企業62.5，跌9.2；中國平安41.5，跌1.25；港交所280.4，跌8.8；比亞迪股份214元，跌3.2；小鵬汽車53.1，跌7.85毫半。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8.82，瑞士法郎8.126，澳元5.176，加元5.812，新西蘭元4.57，歐元7.711。每百日元對港元5.42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317。日經平均指數報27,098点，跌214点。港金報15,540元，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1.03美元，賣出1,661.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芜湖街。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喺观塘嘅新清水湾道，咁新清水湾道东行线啦，去翻顺利村方向，近住基顺学校慢线咧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同埋彩虹道着陆街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波盛、奔常、骚动音乐。 有冇试过用紧 apps， 又或者打紧机嘅时候，流动装置突然间弹成版广告出嚟，仲要加你睇几十秒，好烦啊！嗬。有见及此，其中一个主要嘅流动应用程式平台会限定呢啲无端端弹出嚟逼你睇嘅广告，系咪好值得支持呢？ 逢星期六朝早6点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敢问大师，想调运工作安全又放心，应该要点做呢？ 一字记之约衫。 吓、啊，请问系着边款嘅开工衫呢？ 我讲紧嘅唔系着嗰啲衫啊。 而是数目字三啊。 哦，即是三点先吊运就最安全。 错。 三个人一起吊运 都错。 啊，大师啊，你开股啦。 我讲的是333试吊程序啊。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的二台华你知会教你安全吊运的资讯啊。 你上了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了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的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很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点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快活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啊，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爸爸声嚟到十二点钟之后噶啦，咁即系最后一个小时啦。翻嚟咧，我哋喺答半前会有今日嘅古灵精怪送俾大家，两个喺坊间嘅真人真事啊、嗯。而另外一个咧就喺答半之后咧，我就会 Dr. Eric 今日讲翻猫比狗吓、好啲嘅地方。而喺一点前，我就有今日嘅职业安全短剧，一样会有我哋嘅好朋友啊小强哥啦 ，U 姐加埋今日嘅嘉宾啦。 冇错，冇走开， 留意 歌前歌后 三分。 古灵精怪之梦中天使。这个故事是一个女仔的亲身经历，就叫她做 Karen。 她由十三四岁开始经常发到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面有一个男仔对着她咪咪嘴笑，这个男仔的样子很奇怪，全身都是白色，头发啦，眼眉毛啦。Karen 心谂，可能就系有啲人所讲嗰啲叫白化病嘅男仔。但系点解佢成日喺自己个梦度出现？佢想讲啲乜嘢？虽然系有啲奇怪，但系又唔系好惊。呢个男仔见到佢嘅时候个样子都好亲善，咪咪嘴笑。冇其他奇怪嘅动作，而且睇落都几靓仔。每次喺梦里边，佢就见呢个男仔坐喺自己床尾望住佢，有时都似有倾偈噶，但系讲啲乜嘢，瞓醒之后就完全唔记得晒。有阵时佢一扎醒嘅时候，好似好真实，佢甚至怀疑其实呢个男仔。是不是真的曾经出现过呢？大大话话这个梦都持续了成年。梦里面这个男仔不停不停地出现，有时陪着他聊下偈，甚至行下街。可能你会觉得，哎，少女去到这个年纪想识男朋友就有这些奇怪的梦了。不是的。因为终于有一日，佢真系喺街上边遇到呢个男仔。话说嗰日 Karen 本来要参加一场嘅考试，点知佢瞓晏咗，迟到啊！佢好心急，喺马路上边半行半跑咁样，想快啲翻到学校。当佢即将要过一条马路嘅时候，越心急就越衰，佢啪一声跌咗手上边一啲嘅书本落地。出于自然反应，佢耷 低头一执嗰啲书，心里边仍然惦记住要过马路，于是望都冇望，就冲咗出去。就喺佢只脚啱啱想踏出去嘅时候，佢突然间听到后边有个好温柔嘅男仔叫佢个名 ，Karen。人系好奇怪，你几心急都好，突然间有人叫你，你都系会停步。Karen 当时一听到人叫，把声好陌生，好奇心驱使之下，佢一停步，拧个头过去，佢就见到梦里边嗰个全身白色嘅男仔，微微嘴笑，对佢入一入手。然之后嗰个男仔好快咁样跑出去马路，但系就喺嗰个时候，一个 van 仔，砰，撞咗埋呢个男仔度。Karen 吓到嗌咗出嚟，佢以为会见到一幅好恐怖嘅画像，个男仔一定会撞到全身血咁飞开好远啊！点知嗰架车，轰，乜嘢事都冇，穿过咗个男仔嘅身体，正常咁驶走咗啦。吓，佢原来唔系一个人嚟噶。嗰个男仔望住 Karen， 微微嘴笑，就好似喺梦里边一样。就喺呢个时候 ，Karen 见到啦。个男仔唔单止系皮肤系白色，对眼好得意啊，系蓝色，好熟悉，蓝色嘅眼睛，白色嘅皮肤。Karen 终于知道梦里边呢个男仔系边个啦。话说八岁嗰年 ，Karen 曾经领养嗰只白色嘅猫仔，叫做雪糕。佢日日同呢只猫仔玩，照顾佢，好似好朋友一样。点知有一年，猫仔因为病走咗啦。Karen 好似冇咗一个好好嘅朋友咁样，好伤心。即使屋企话咁唔紧要啦，领养过一只啦，好唔好？佢话我唔要啊，我净系中意呢只猫仔噶。佢而家先知道，佢最中意嘅呢只猫仔冇走到，原来一直陪在他身边，甚至在最危险的时候出来保护了他。因为如果不是他叫他一声，他可能已经冲了出去。望着空空的马路， Karen 在心里面说，猫仔，多谢你啊，好久没见了，希望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可以再重逢。 古灵精怪之猛鬼超级市场。阿文仔最近去了一间超市那里做执货，主要是翻夜班，即是做所有客人走咗啦，闩咗门之后点货啊，摆啲货上架嗰啲工作。工作好唔好玩？工作梗系唔好玩。不过佢话有时夜班最好嘅就系、是、有啲货过咗期啊，包装烂咗啊，公司就话诶、哎、有兴趣食咗佢啦。哇，唔使钱，仲有各样嘅嘢食。虽然有啲就话过咗期或者包装烂咗啫。但是完全不影响食物的质素，所以翻了工未开工之前吃下嘢先啦。除了这样之外，翻夜班有样嘢，其实佢都有少少惊惊地，是乜嘢？夜晚你话惊咩？讲真，佢做嗰间超市都几大间。夜晚冇人，静嘤嘤得佢一个。佢话有阵时拖拖下地嘅时候，会听到后边有细路仔跑过嘅声，又或者细路仔笑几声嘅声。一拧转头，乜都冇。阿文仔形容个感觉，好似有一个你睇唔到嘅细路仔。想撩你玩咁样，全个铺头佢最惊行嘅地方咧，就系小朋友摆玩具嗰个格啦。大家都知啦，超市虽然唔系玩具店，总会摆一啲咧好简单嘅波仔啊、棋啊嗰啲嘢摆喺度。佢系每次行过呢几格，都会见到有啲玩具拎咗出嚟。摆喺地下，佢执翻上去，然后第二次行过，又摆翻喺度，好似有个人不停同佢玩，攞出嚟，你收翻，我又攞出嚟。后来久而久之，文仔都唔理啦，到放工先说：啊，你玩住先。有一次，佢直情系执执下架嘅时候，听到玩具部嗰边。有啲声，大家有冇见过啲简单嘅玩具揿落去，会有啲录音播一啲嘅声音出嚟嘅？好简单，可能 hello hello， 佢就系不停听到个玩具有人揿，不停发出声音。不过最惊最惊有一次，令佢一生难忘，就系、是、有一次喺盂兰节嘅时候。当成街都是烧家衣祭祀的时候，他翻工嗰阵心里边已经有啲发毛噶啦，啊，鬼节，翻到公司，今晚会唔会仲劲过平时咧？嗰晚一切如常，闩咗门，客人走晒，佢就执嘢上货架啦，逐 pack 逐 pack 嘅拎上去，有啲都几重嘅，一次系拎唔到，分四五转咯。拎住一托嘅汽水行楼梯摆上去，再拎另一托又摆上去，就系咁样来来回回几次之后，突然之间有一次，当我又拎住一托嘅汽水行到上楼梯顶。他突然之间见到在个货架上面好清楚好清楚有个小朋友跑过由左至右好快好像实体的小朋友那样但是那个速度没可能是一般的小朋友当时他吓到叫了出来揽住嗰啲汽水，成个人跌咗落嚟，乒乒乓乓。好彩都唔系跌得好硬，不过个膝头哥都肿咗成个礼拜。佢唔敢再做嘢啦，即刻执埋啲嘢， 坐翻去自己个办公室嗰度，唔敢再出去。后来问翻啲师傅，做得耐嘅先知道，原来呢度好多人都撞过呢个小朋友。有一个直情话，我仲得人惊啊！我有买执嘢，跟住执下执下，执到啲冻肉嘅柜嘅时候，我啱啱想摆啲鸡翼落去个冻柜。一打开，我见到有个小朋友坐在冻柜里面，若无其事，瞪大对眼望住我。你话咪好得人惊呢？中午十二点半，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啊，有呢一首 Jam 嘅 Gloria。翻嚟嘅半小时，我哋有 Dr. Eric 喺我哋宠物时间讲讲咧，到底猫同狗嘅分别或者啲咩嘅比对嘅。咁啊，天晴，虽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系有阳光嘅。好啦，新闻而家马上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今朝先后再拘捕多三个私家诊所的医生，并分别会前往位于柴湾、元朗和天水围的诊所搜查，初步相信和滥发免针纸有关。另外，据了解，较早前警方在油麻地拘捕涉嫌滥发免针纸男医生的案件，八个怀疑购买免针纸的求诊人士亦都被捕。政府已经收到幼童版伏必泰认可申请，给六个月至四岁幼童接种，将会交由顾问专家委员会审核，同埋向医务卫生局局长提交意见。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全体委员同意科兴同伏必泰两种疫苗都安全有效。現時只是法定程序，當有文件的時候可以開會審批。 佢唔建議幼童抽針，強調接種科興或者復必泰對防範重症死亡是完全無分別。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強調， Omicron 對兒童來說絕對不是流感，現時大流行仍然未結束，呼籲家長要盡快帶小朋友打針。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幼童版復必泰劑量只有成人版的十分一，稀釋之後可以在室温存放12小時，在外展接種操作方便。另外，對於當局正研究入境檢疫0+7，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他認為有關措施世界各地在幾個月至半年前已經採用，形容香港好脫節。他又認為入境檢疫人士黃碼的安排短時間內應該取消，指出目前外地抵港人士到餐廳用膳的風險比本地居民更低，以黃碼限制他們並不合邏輯，形容是令到本身享有美食天堂稱號的香港變成外賣天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建議，政府在10月先放寬入境檢疫至0+3方案作為緩衝期，到11月就進一步放寬至0+0。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入境檢疫0+7和0+3分別不是太大，相信大部分輸入確診個案亦都可以堵截，形容本港要追落後，和國際通關既要有序有據，亦都要有效率，因為對各行各業都有迫切性。姚柏良又認為入境人士持黃碼的限制有調整空間，他質疑既然持黃碼可以上班上學，為何不可以到博物館遊樂場等。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至下星期初風勢頗大和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8,097点，跌347点，总成交金额477.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0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4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3.4，跌2.6；阿里巴巴80.25，跌2.8；美团163.2，跌4.3；盈富基金18.75，跌3.6。友邦保險69.3，跌2元；恒生中國企業62.48，跌9.4；中國平安41.4，跌1.35；港交所280.2，跌9元；比亞迪股份214.2，跌3元；小鵬汽車53.3，跌7.6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4.72，瑞士法郎0.966，加元1.35，人民幣7.091。英镑兑美元1.125，欧元兑美元0.983，澳元兑美元0.6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166点，跌146点。港金报15,54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0.03美元，卖出1,661.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嘅王子，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以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是胜利者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香港小姐冠军、 向海南。 最初未入的时候呢，即是细个睇报纸就自己都慧牙，就成日就觉得哦，咪就一班港姐着到靓靓出嚟囉咁样。但到自己真係入咗个会，真係去做 committee 做好多嘢嘅时候，你会睇到係我哋真係做咗好多嘢，帮咗好多唔同嘅人机构。Hello， 我係向海南，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呢啲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嚟到我哋宠物时间，多谢你。 早晨啊，你好啊。 午安啊，唔系早晨啊，十二点几啦，你未瞓醒？ 爆咗我啲中意眼瞓嗰啲人。 傻仔啊！ 有冇饮咖啡啊？今朝？ 少少，唔啱啊！咖啡还作唔到嘅。 好啦，我哋头先预告咗啦，今次咧同上次嘅话题咧系一个连接嚟嘅。咁、上次系讲咗狗仔好啲嘅，比猫好啲嘅原因啦。今次调翻转咯 ，Derek， 咁你系点睇猫好过狗边方面呢？ 今个礼拜就到我俾翻个机会对道歉俾猫主，赞扬啲猫啦。 好 啦，咁样嗱，咁样第一样嘢啦，系你 做咩口窒窒？ 咁啊， 原來咧啲貓主咧，其實 on average 咧，原來係IQ 高過狗主嘅。 點解？你有咩數據支持啊？ 有細個噶，有喺2017年有個即係動物人嘅 interaction 嘅學館咧，就即係做咗一個 study， 就發現咗咧貓主咧係 IQ 高過狗主，不過狗主咧係outgoing 啲嘅，中意出街多啲嘅。 我都係嘅，咁我會同意，因為你真係要帶佢出去跑跑碰碰啦。貓就多數喺屋企噶嘛。 係啦，不過呢個唔知道係只貓養貓引致你IQ 高啲啊，或者你本身 IQ 高啲養貓，不過兩個都係讚揚嘅，所以冇乜所謂。 OK， 咁 係啦，咁第二樣嘢啦，貓咧就嘥少啲水嘅， 嘥少啲水啊， 係啊，狗仔咧有啲蠢嘅，狗舐水咧就周圍彈到周圍， 係啊， 條脷就一劈面胎咁樣棒過去嘅。貓咧原來飲水咧係自己整，要捲咗自己條脷整個絕管絕嘅。 你有冇睇過咧？就係佢 整個杯咁樣。 係啊，佢係拍啲貓或者係啲貓科動物咧，去飲水嘅時候咧，佢哋好犀利噶。條脷咧一卷咗之後嘅話咧，佢係可以一咁樣兜入去先至慢慢再飲噶。 哇，好可愛喎！ 好得意噶，佢哋拍慢動作嘅時候。 你見到啲狗咧流曬口水，咁貓冇呢啲嘢嘅。 冇嘅，冇嘅， 係 嘅。食嘢啊，同埋飲水都好優雅嘅。 係嘅，係優雅啲嘅，斯文啲啊。狗咧就係咁撥，係咁撥，有時要撥到周圍都係水。 係啊，好似搶咩咁樣噶嘛，所謂叫做係咯。 同埋好大聲噶，狗飲水啊 ，flap 冇錯。 我舊時有隻西班牙咧。佢飲完水，即係佢你擺杯水佢飲，飲完之後咧，個碗仲係滿佢口水嘅， 咁脆子， 啊即係佢同佢 交換咗，飲完一碗擺低一碗， 係嘛？ 哇！如果攞俾第二隻狗飲咪好笑咯， 咁咪有第二隻狗嘅口水咯，係啊，換嚟換去啊， 狗嘅口水交換嘅，佢哋睬你都傻，見到啲口水都臭。 嚇！佢哋適應㗎，咁 梗係適應咯， 聰明過你啊！ 系啦，嗱，咁第三样嘢啦，只猫系 你未讲第三样嘢之前咧，我想问一样嘢啫。啊，你哋觉得猫干净啲定狗干净啲？ 我真系觉得猫干净啲。 冇得比，呢个系又系某一样嘢，系将会讲，不系猫系绝对干净过狗啦。有咁多味，臭味添啦。 系啊，真噶。 即系佢顶晒笼，系佢对只啰柚对你 你問問一問到咁樣啦。不過貓對蝸牛對你係因為佢中意你嘅。 係啊係啊，其實佢係 點樣點樣話？ 佢有時佢可能嚟個跳上嚟啦，咁跟住咧佢會見到你會佢就會運用個蝸牛得住你啦。 係點解嘅？佢成日都 咁 做。 因為佢係係因為佢係咁樣打招呼噶嘛。 係啊，佢成日喺度，同埋我最唔中意就係咧，我食緊嘢嘅時候，佢就跳上嚟，每一次都係我每一次開始食嘢，佢就跳上嚟，跟住揾個 pat pat 對住我，我食緊嘢啊，佢就代表中意我 啊。 係啦，係啦，你誤會曬佢嘅意思啦， 誤會咗咧你。係 啦， 但可以教嘅。 我哋下次都咁樣對馬小強啦。 貓住貓，貓係平過狗好多嘅，其實。 养猫养猫啊， 好明显你两只都应该领养翻嚟啦，咁所以嗰度唔系因素啦。 冇 错，个医疗啊，成咧系可能贵 on average 咁六倍都有嘅。 哇，咁犀利！ 咁好明显视乎你狗有几大只咁啦。不过六至十倍系 common 嘅。 点解嘅？系咪因为猫少啲病啊？ 少啲病啦，同埋嗰啲病就点样都面积都细啲，你用药啊、做手术啊乜嘢，时间又 你带佢睇医生都冇咁辛苦啦。 但系咁，嗱，我个人经验啫，喂狗食药系易过喂猫啊。 嗯，系啦，依个就系狗嘅某一个。 你同唔同意先？因为你喂佢咧，嗱，狗同猫都唔中意食药噶啦。第一，好多时咧，尤其是药丸咧，你要擘开佢口，摆落佢个脷底，咁跟住合翻埋佢嘴一阵啊嘛。猫系好难做，佢搲你嘅会。 系啊，有办法 嘅， 有办法。而家要两个人咯。 呢个世界，呢个世界有一个传闻咧，就依狗咧中意人多过猫嘅。其实呢个咧， 我都听 过，完全系传说嘅咋。 系啊， 因为原来咧猫咧系中意人多嘢食嘅。 冇错。 中意 好少，最近我咪就係介紹過有一個咧喺我哋個轉頭平台都睇嘅，佢就係咁講咯，係啊，講貓嘅，咁佢就全部都係講或者啲貓，如果我俾其他嗰啲嘢佢啊，又或者係俾嗰啲玩具啊或者嘢食啊嗰啲，佢唔去噶，佢係會翻翻主人身邊咯。 佢中意人 噶，佢好中意人噶。 但係咁點解有個講法係貓好酷嘅，佢唔會理你嘅。 系啊系啊，即系系啊系系嘅呢个好多年嘅个误传啦，真系。其实佢哋真系即系又系2017年有第二个 study 啦，就佢仲人嘅同佢相处，同埋同嘢食啊、玩具啊，甚至乎啲猫草比较咧。人赢嘅，次次 系啊，冇错，佢会翻翻去个主人度噶。 你先系所有品种嘅猫啊？ 系 啦， 冇错。我哋有睇过呢个 study。 嗯， 系啦，咁样就啦，咁啊，同埋咧，猫嘅爱咧系多意思过只狗嘅爱嘅，其实 咩叫多意思啊？ 多意思咩？ 多意思即系因为狗咧，你知道佢爱你嗰阵时，你知道。阿豬阿狗過嚟，佢都愛嘅。 啊，咁啊係。 咁呢個你可以話呢個係一個強項。 嗱，你試下有啲 gas 去你屋企啊，跟住佢都會撲噶嘛。跟住佢有時佢會趴落去你個 gas 嗰度，佢要佢摸噶嘛。但係貓 因為你只貓愛你咧就揀擇嘅，佢會睇人愛嘅，所以佢愛你咧，你就知道啊，我係 special。 嗯，我系被拣咗嘅，系咪啊？ 系啊， 被佢选择嘅。 O K， 即系你又觉得啱嘅。最近有啲人嚟我屋企装修啊，整嘢咧，佢即刻匿埋咗啊。 嗯， 直至啲人走咗啦，佢先出翻嚟。但佢对我哋就唔会咁啊，佢好惊啲出边嘅陌生人， 唔识嘅人。 嗯， 系啦，咁样就猫，咁啊有其他呢啲就实际嘅嘢啦，好明显悭好多位啦。 梗系啦， 悭好多位。 系啊，狗就有个 佢哋长命个狗啊， 系咩？ 系啊，即系普遍地，你可以话睇似乎只狗嘅 size 啦，就你可以话啲狗嘅年龄嘅年龄，可能八岁至到十二岁都算好好噶啦。即系而家啲狗就越嚟越提高个年纪啦，所以啲数据唔系今日啦。不过猫悭悭地都10岁至15岁噶啦，咁样好多年前嗰啲数据都 系。 所以咁啊，入长命啲，表示佢睇啲少啲医生，又悭啲钱嘅啫。 嗯，同意。 系啦，咁啊，猫就你就瞓好多觉啦。咁我认为呢个就我认为都系 fantasy， 因为你知道佢自己都好满足啦，一个月可以瞓16个钟头嘅， 即系你唔使陪佢，系啦，佢真系日系真系瞓好多嘅， 系啦，佢原因点解瞓咁多钟头咧？系因为佢哋系猎兽嚟嘅，所以基本上佢系嗰啲即系 朝头早瞓觉 嘅时候去系啦，去打即系冇晒力。去打猎先嘥力，咁啊打猎嘅时间你知大自然系有限时间嘅，你每日光日白去打猎嘅，所以系嗰几个钟头去活动嘅啫，所以佢哋都懒，好适宜香港人。 但系佢跑，佢去捕猎嘅时候，佢又跑到死死下嘅，咁讲嗬。但系有时都系 咁啊！你喺香港认为猫就有个 advantage， 捉曱甴啦。 嗯 系啊，屋企好少藏老鼠啊， 我都系啊， 因为佢实玩死佢， 冇错，佢就会做礼物咁，会将当礼物咁送俾你噶嘛，好可爱啊，佢哋。 同埋你知道而家呢个气候暖化嘅环境咧，其实咧狗嗰个 carbon footprint 咧，即系制造多啲排泄， 碳排放 狗系多过猫好多嘅， 嗯， 系啦，2.1倍， 哇， 咁好明显啊，多个着数就系你唔使行只猫啊， 系啊， 要行啊， 唔使 放狗啊， 系啦， 系啦，有啲猫行 咁即系中观今日所讲嘅咧，就系咧各有好处啦，咁自己选择中意嘅宠物，好唔好啊？ 知道， 多谢多谢 Eric， 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你倾偈 ，thank you， 拜拜。 呢个时间又交俾我哋嘅 即安剧， 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马小强，你喺边啊？我等咗你好耐啊！ 嚟紧啊，催催催！你临时临急叫我帮你揾人嚟执嘢，你都要俾啲时间我做嘢噶。 我唔理你啊，总之啊，我一定要喺今日之内执好晒间屋啊！记住啊，你帮我揾嗰间搬运公司一定要够专业噶，唔够专业唔够 professional 嗰啲啦，你唔好介绍俾我，知唔知啊？ 你烦唔烦啊？讲嚟讲去三幅屁，收线啦，拜拜。 马小强，你终于都肯嚟啦！你啲办事效率都几低㗎喎，由我打俾你啊到你而家终于出现喺我面前啊，足足要成一个钟头28分45秒啊。 你再讲无谓嘢我走㗎啦。 切，你咁小气㗎啫。欸，呢两位就係你搵嚟嘅搬运公司嘅师傅啊。哇，佢两个得唔得㗎？两个好似好瘦削咁嘅啊，搬唔搬得到嘢㗎？ 你以为你自己讲嘢好细声咩？都系嗰句，你再嫌三嫌四，你自己去搬啊！ 好叻咩？啊，两位师傅点称呼啊？我叫 Sarah， 我叫 OP 钟宇璇啊 ，Sarah 姐你好。 我叫 Aden 李建龙啊 ，Sarah 姐你好啊。 啊，咪住啊 ，OP 啊，建龙啊，咦，你两个好似有啲熟口熟面咁，我喺边度见过你哋呢？哎呀，一时醒唔起添。算啦，都系讲翻正题啊吓。嗱，我要嘅要求好简单嘅啫，帮我楼上嗰间新屋咧执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咁就得噶啦。 你系咁简单啊，你就唔会连续换咗15间搬运公司啦。Ovi 建龙，你哋觉得由边度开始好啊？ 不如我哋就由客厅开始啊。客厅就系呢几箱，咁我搬过去嗰边先啊。 唔止噶，仲有嗰边嗰啲啊，小强啊，你快啲帮手啦！你唔系想翘埋双手啊，斋睇唔帮手啊嘛？ 帮咪帮咯，你想系嘛？ 咪住啊，咪住，强哥，嗱，你唔好乱嚟啊吓！ 咩乱嚟啊？ 搬嘢真系唔可以立乱嚟噶嘛，搬之前咧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其实呢箱货一睇就知你系唔够力去搬噶啦，你仲夹硬嚟，唉，阵间阵整伤自己噶咋？ 咪系咯，仲有啊，你唔应该就咁弯低腰去攞啲货物啊，因为弯低腰攞重物啊，好容易会令到个腰骨负荷过重而受伤噶。 哎呀，冤枉啊，奥飞建龙，你哋都听到噶啦，系有个人啊叫我帮手搬噶，你估我真系好想落手搬咩？ 切，乜都赖人，你咁大个人啊，唔识咩叫做量力而为嘅咩？我叫你搬就搬啊，我叫你请我食饭又唔见你请。 唔想同你讲啲无谓嘢啊 ，Ovi 建龙，咁应该点搬嘢先至够安全啊？ 嗱，强哥明知自己唔够力咧，就应该揾人帮手一齐搬，或者利用一啲辅助设备嚟帮手。 辅助设备？ 冇错啦，例如一啲托板啊，或者适当高度嘅手推车，咁就唔使惊搬嘢嘅时候会扭伤啦。 你哋咪玩啊！佢屋企点会有你哋讲嗰啲托板或者手推车啊？你哋以为呢度系你哋翻工嗰间超市咩？ 咩翻工嗰间超市啊？佢哋唔系专业嘅搬运工人咩？ 唔系，佢哋嗰间搬运公司就叫做超市搬运啊，系唔系有 free 建龙？ 个名咁得意，我都未听过嘅。阿建龙啊，你帮我咧将呢一堆嘢入晒入去个大纸盒度先啦。嗱，呢一堆嘢好重要噶，所以咧你一定要非常十分极度之小心啊！ 哇，咩嚟噶？全部都系奖牌嚟噶、哦，李小瑞小学一年班品行优异奖。哇，仲有啊，小学二年级最整齐清洁童奖，犀利啊！仲有呢个。 这呢啲咁嘅小学攞翻嚟嗰啲无谓奖，你都要珍而重之。哇，睇真啲，原来唔知奖啊，连小学嗰啲书都仲未抌。 你呀、啊、冇所谓呀、啊、全部都系我童年嘅回忆。总之帮我呢執咗个组合位上面呢呢十箱我嘅宝贝先啦、啊、唔该。 執咪執囉。 强哥啊，你又做错啦，你咁样不断重复做弯腰嘅动作攞嘢，将组合柜嘅货物落入地下嘅大纸箱，好容易扭伤㗎。 唔系咁又可以点啊？ 嗱，强哥，你应该首先将原先放喺地下入箱用嘅大纸盒摆喺接近腰部嘅位置，例如嗱，放喺台都得噶，咁就可以减少执货物入箱嘅时间，同埋咧不停咁样做重复弯腰嘅动作都系唔好噶。而且我哋有三个人，我哋可以轮流进行重复嘅工作，一阵间咧到新屋将货物上架都要注意啊。 仲有啊，如果唔够高嘅话，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应该找个更轻的工作台来帮手啊。 咁啊，找张凳仔顶住先可以啦啩。 梗係唔好啦，第一呢张凳仔又唔稳阵，其次啲货物又唔轻，而且数量又多，快啲去货车度攞返张梯台嚟用啦，我哋要快啲手啦，如果唔係天黑都未執好个厅啊。 搞掂晒啊！新屋系唔系执得好靓、好整齐咧？我 free 建龙做得好啊！ 我话好错先啱啊！ 吓、啊，我哋有啲咩做错咗啊 ，Sarah 姐？ 呢几支香水虽然我成日用，但系好贵噶，应该摆入个柜最入边嗰度啊嘛，咁就唔惊整跌啦。 Sarah 姐，唔系啊，嗱，一啲咧经常用嘅嘢，应该放喺一啲较易攞到嘅位置。最好咧就系接近腰部嘅水平，而唔系好似你咁摆到入一入攞嗰阵时啊，几唔方便啊！ 同埋啊，我哋已经避免将啲货物搭得咁高啊，惊会阻碍你嘅视线，因为咁样会增加碰撞同棘亲嘅危险啊！ 喂，呢度系我屋企、啊，我连个柜嗰啲嘢想点摆啊，都要得你批准咩？ 唔系啊 ，Sarah 姐，我哋啊都系想你住得舒服啲、安全啲啫。 咪系，佢两个都系一片好心，为你安全着想咋。你听下人讲啦。哇，周围执得好热啊，我攞支汽水饮。喂，你哋要唔要？ 好啊好啊，唔该强哥。 我都要啊，唔该强哥。 收到。 哎呀，咩事啊，马小强啊，你喺我厨房嗰度搞乜嘢啊？你打烂咗我新买嗰只水杯，搞到成地都系玻璃碎。 你都唔系问我只脚有冇流血，可能我执嘢执得太耐啊，有啲手软啊，一时揸唔实个杯啊。唔好意思，我最多去12蚊店买翻只俾你啦。 12蚊店， 强哥唔好讲咁多住啦，快啲整理干净呢个地方先啦。 真系冇人理我只脚啊！吓，我应该点做好啊？ 唉，不如等我哋嚟啦。 系、哦，应该会快啲执好。 咦，睇唔出你两个都几熟手噶噃。 咁作为一个仓务员，想做嘢做得安全，工作环境就一定要保持整洁啊！要确保通道畅通无阻，地下一定唔可以有积水或者油污啊！一见到嘅话就要即刻抹咗佢啊！如果唔系，好易跣亲噶。 咪住，你讲咩话？作为一个仓务员。你哋唔系搬运工人嚟嘅咩？ 强哥，唔好意思啊，我哋够钟走啦，赶住翻工啊！嗱，迟到嘅话咧，我哋就冇咗勤工奖噶啦。你慢慢同 Sarah 姐解释啦，我同建龙先走啦，再联络啦，拜拜。 拜拜啦，强哥 ，Sarah 姐，再见。 马小强，你好讲清楚啦噃。 鬼叫你麻烦咩？冇人肯再帮你搬屋噶啦！我咁啱喺你楼下嗰间超市见到佢两个，佢哋系做仓务员嘅，又系咁啱今日返晏，我咪恳求佢哋嚟帮帮手咯。 所以我都话佢哋熟口熟面噶啦。我一早觉得有古怪噶啦，明明系嚟搬屋嘅，开口埋口都话货物，想呃我，冇咁易。 小心搬运免扭亲，开工先至会开心。 我是 OB 钟宇璇， 我是 All for One 李建龙。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当各有各的世界，这心爱感觉来得快，有些古怪哈。 习惯摆各都姿态，想给你宠坏，信服有阵时会撒赖。 当好我总要搞破坏，当真的要生气总会变乖。 愿望就是被谅解，是神你算坏。 将一整个想法开放，变格孤寂，国土相配地放大。 而快乐很障碍，突然地会 为你我加班也匆忙走。再加上我再旁， 回念我不需要隐藏，不需装扮和着装，自自在在做自己，幸运伴你在旁。 一样太多空想，一样太多感想，一样勇敢生长，孤单中漂亮。 一样流利自强，一样沉溺着凉， 一样雨打风吹。 Bye.